暗格里的秘密，番外四，第88页的我喜欢你。丁宪是在复读的时候发现这个秘密的，同桌问他借生物书，他随手从桌上拿了给他，教材都是以前的，没有换。丁宪这人恋旧，而且这上面有周思月的批注和字迹，他看习惯了也舍不得丢。同桌翻到生理结构图那页，抄下答案，随手把书还给丁宪。丁宪扫了眼，刚要合上，同桌突然压住他的书，大喊： 哎，等会儿，这啥？ 丁宪闻声看过去，那页最底下写着一行清秀的小字，如若不仔细看，确实很难发现。加上那页都是插图，丁宪几乎没怎么仔细看过，直到同桌发现了那行小字。同桌拖着长音问他： 哦，小样，感情生活挺丰富啊你。 那是他复读的最后一个学期，两人失去联系近半年。同桌的八卦之魂熊熊燃起。 哎，谁啊谁啊？你以前的男朋友？啊？ 丁宪摸着那行小字，摇摇头。 哎，你是03届的？哎，你应该知道周思月吧，保送清华的那个。 托杨维涛的福，周思月在三中名声大噪，但凡是杨维涛教过的学生，没有不知道周思月的。周思月大概也是他最为得意的门生了，每次讲到奥赛题，特别是遇到学生蒙圈的时候，他觉得讲得不得劲儿，这时候就必须把周思月拉出来溜一圈了。 这道题啊，我教过这么多届学生，只有他用三种方法都能解得出来，而且解得非常快，一点不耽误时间。 人家奥赛拿了一等奖，进了北京队，本来都可以进国家队了，偏偏整出一些幺蛾子。算了，扯远了，接着看题。 但凡他说这话的时候，都是在戳丁宪的心窝子。周思月的名字在这届学生听来应该是如雷贯耳了，而那会儿丁宪正望着书本上那熟悉的字迹，又哭又笑。生物书第88页， 我喜欢你，傻子。